这一首歌来自 Stevie Ray Vaughan， 欢迎来到今天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这样摇摆的音乐，有没有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呢？那今天听到很多都是复古的节奏啊，这些有摇滚，也有一些舞曲风格，再来听一听吧。那 Stevie Ray Vaughan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人，可以说是在 blues 吉他演奏这个领域，他是一个演奏家这样的状态。那喜欢他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他的歌曲了，他的一些吉他曲。听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继续沉浸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来自 Bob Seger 这一首歌 Kathmandu。 Such good hoes. I raise my whiskey glass and give them a toast. I'm sure they know it's true. I got no rap against the southern states. Every time I've been there, it's been great. But now I'm leaving and I can't be late. And to myself, it's true.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一首 I Can't Stop 来自 Betty Levitte， 听到她的声音，她其实是一位美国歌手，那其实也是风格非常的多，像是灵魂乐、蓝调、摇滚，甚至包括一些乡村音乐都有她的足迹在里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的是 Biggies，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团体啊。这首歌呢，据说是英国的心肺复苏协会去建议，当你突发心脏病的时候，如果每分钟按动100到120次的话，就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而这一首歌《Staying Alive》，它的节拍正好是103下，准备好心脏复苏吧。 Thank you.

酣畅淋漓的这一首歌曲 Mr. Blue Sky S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那听到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有一种跟着节奏在动起来的感觉呢？今天呢，听到的歌曲都是一些复古摇摆的这样的曲风，可能会对你的车速有一些影响，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加满油吧。我们继续出发，下面这首歌来自 Little Richard， 这首歌呢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那听到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一些电影画面哈。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音乐。这一首 Righty Tighty。 Go man go, I got a gal that I love so I'm ready.To the corner, pick up my sweetie pie. She's my rock and roll, baby. She's the apple of my eye. I'm ready, ready, ready, said I'm ready. Ready, ready, said I'm ready. Ready, ready, said I'm ready, ready, ready to rock and roll. All the flat top cats and all the dungaree dogs. I headed for the gym to the sock hop ball. The drums are really jumping, the cats are going wild. The music really set my deal, the crazy style. I'm ready.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是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Got to come home to me. I've got some you chemicals, oh mama, I'm so all the hand and I just around. I don't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d I'm a man, a great experience. I know you got another man, but I can love you better than him. Take my hand, don't be afraid, I'm gonna prove every word I say. I'm advertising love for free, so you can place your ad. Candle calls her mama, I'm so all the hand and I'm just around. Candle calls her mama, I'm sure all the hand and I'm just around. Hard, hard to hand and I'm. Oh yeah, yeah, yeah, yeah, candle calls a mama, I'm sure all the hand and I get around. Yeah, go all the hand and I. Oh yeah, baby, a good love hand. Baby, baby, oh, a good love hand. Need a love hand. I got my hand in. 这首 Hard to Handle 来自 The Black Crowes， 这一首歌呢就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这支乐队成立1989年的美国摇滚乐队，发行过9张录音室专辑和4张现场录音专辑。在这里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的都是一些复古的节奏，有摇滚也有一些舞曲，下半时段我们就会听到一些舞曲了。那听到这样的节奏，可能有一种想要摇摆身体的感觉，提醒大家车速不要太快，但一定要跟上节奏，一起来。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添加关注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依然要开始飙车了。这首歌来自 Switch， 他们呢是银河护卫队2当中有一个预告片的 BGM， 曾经预告过这首歌曲。这首歌跟上节奏一起来吧， Fox on the Run。

Rivers of Babylon。那么他们的歌曲，相信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喜欢潮流的话，也许听到过，可能会我们听到这样的旋律有些熟悉，那么可能会在之后的一些音乐呀、影视作品当中有过一些使用。今天来听的就是复古的摇摆的节奏，有一些摇滚，也有些舞曲的在里面。下面这一首歌曲比较短哈，这首歌来自 Jerry Lewis， 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位元老级的人物，一位摇滚乐手、作曲家、钢琴家。虽然说他在摇滚界统治的时间不算太长吧，但影响却非常大。而且他自己创造性的结合了乡村音乐和节奏 blues， 他的钢琴风格、演唱风格，甚至生活方式，都对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有影响。那这首歌比较简短， Great Balls of Fire。 You shake my nerves and you rattle my brain. Too much of love drives a man insane. You broke my will, but what a thrill. Goodness gracious, great balls of fire. I let you love what I thought it was funnyYou came along and moved me, honey. I've changed my mind. This love is fine. Nothing in the direct is just great balls of fire. Kisses, baby. Feels good. Hold me, baby. Well, I want to love you like I love the shoes. You're fine. So kind. Got to tell this world that you're mine. That you're my nail down and that's with all my thumbs.I'm real on earth, but it sure is fun. Come on, baby. It drives me crazy. And this drink is just great balls of fire. Hold it, baby. Well, I want to love you like I love the shoes. You're fine, so kind. Got to tell this world that you're mine. That you're my nail and I quit on my thumb. Real nervous, the bloody show is fun. Come on, baby, drive me crazy. Look at this courageous great balls of fire.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Okay. Roadhouse Blues 这首歌来自 The Doors， 他们的乐队呢是在1965年成立在洛杉矶的这样一支美国摇滚乐队，而主唱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这样一个乐队，后来是在1973年就解散了。所以说他们留下的音乐作品虽然不多，但对于喜欢的粉丝来讲，应该是首首都是耳熟能详了。下面这一位就是殿堂级的这样一位人物了。Chuck Berry， 那他呢可以说是在摇滚乐发展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艺人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这样的艺人。没有他的话，就没有后期的像海滩男孩、披头士，包括像甲壳虫、滚石乐队，他们都翻唱过他的歌曲，甚至模仿他的吉他演奏风格。所以这样一位神级的这样一个人物吧。那这首歌来自他的一首 Rock and Roll Music， 感受一下。Some of that rock and roll music, any old way you choose it, it's got a backbeat, you can't lose it, any old time you use it, it's gotta be rock and roll music,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 have no kick against modern jazz, and if they try to play it too darn fast, and change the beauty of the melody.Sounds just like a symphony. That's why I go for that rock and roll music. Any old way you choose it, it's got a backbeat, you can't lose it. Any old time you use it, it's gotta be rock and roll music.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 took my loved one over across the tracks so she could hear my man a wailing sax.I must admit they have a rockin' band. Man, they were blowin' like a hurricane. That's why I go for that rock and roll music. Any old way you choose it, it's got a backbeat, you can't lose it. Any old time you use it, it's gotta be rock and roll music.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Way down south they gave a jubilee.You folks, they had a jamboree, drinking home from a wooden cup. The folks dancing got all shook up and started playing that rock and roll music. Any old way you choose it, it's got a backbeat, you can't lose it. Any old time you use it, it's gotta be rock and roll music.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don't care to hear them play a tango.The mood to dig a mambo, it's way too early for the Congo. So keep a rocking that piano, so I can hear some of that rock and roll music. Any old way you choose it, it's got a backbeat, you can't lose it. Any old time you use it, it's gotta be rock and roll music.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if you wanna dance with me.听到这种非常标志性的哒哒哒哒的紧促的声音，就是摇滚乐非常标志的这种曲调了。那如果说没有 Chuck Berry 的话，那整个摇滚乐历史应该是非常苍白的，所以说它是摇滚乐的精魂所在。下面这一首歌呢来自 Click 这样一个美国的 R&B 三重奏的组合，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 I can't shake this feeling。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北京时间21:00。